出呢啲咁样嘅标题啊，或者出呢啲咁嘅新闻啊，喂，你系要一针见血、见血封喉嘅。即系如果你系唔可以令到人哋喺一霎眼之间系可以 catch 到人眼球嘅话，你就输噶啦。其实系，只系喂，即系呢个即系争分夺秒。其实系， 同埋而家嘅媒体已经唔系你哋去即系嗰啲咩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读嗰啲嘢， 唔系噶啦。 而家系要讲立场。我哋咪近似台湾咯，台湾系点啊？自由时报俾咩人睇嘅？联合报俾咩人睇嘅？喂，系分党分派都好清楚啊，蓝蓝绿绿系好清楚噶，阿哥。所以我睇台湾嘅新闻咧，我都系拗晒头噶。首先第一样睇乜？系联合报啊？系咪中国时报？写民进党啊？屌嗰啲我又打到个 discount 嘅。自由时报讲民进党嘅，亦都打个 discount。 系。 咁你就其实係好大镬嘅一件事嚟㗎，同香港以前嘅媒体应该唔同。香港而家要步向台湾化，就係点呢？先讲立场，后讲理由，再加啲 juice 落去。喂，呢、這个其实某程度上同我哋，我估下，我虽然冇读过 journalism 啦，我估同咩新闻学嗰啲嘢呢已经系全部背道而驰㗎啦，屌大佬。 咪即係叫做系喺网上面揾自己嘅位置囉，等于系 揾返自己嘅 market，consolidate 自己嘅群众。That's all。 系啦，好休息一阵。